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天空晴朗，天气条件对白天气温的上升和夜间气温的下降都比较有利。中午时段天气较热的时候，应该减少高强度的户外活动，而夜间休息的时候呢，则应该注意啊，适当的盖着点，避免因为身体受凉引起其他的疾病。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川北风3-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31到28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五味太郎是日本著名的绘画大师，他的绘本题材广泛，选取孩子生活当中的场景非常多，在绘本当中融入很多生活中的小知识，让孩子在游戏中认知体验阅读的乐趣。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五味太郎专辑，五味太郎12生肖绘本，以及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五味太郎12生肖绘本，这是贴近儿童的12生肖故事。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这说的是没有问题孩子，只有问题大人。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冰博士，今天汪冰博士和小朋友大朋友一起谈谈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感受世界，我们来分享好书，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说到了读书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是暑期了，暑期呢对于孩子们来说最高兴，因为这个时候呢可以玩玩玩，但对于家长来说呢，既希望孩子玩，又担心孩子落下功课，就怕这孩子一开学这可怎么办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汪冰博士继续带来暑期专辑的内容。汪冰博士您好。 刘莎好，大家好。首先呢，这个我们每周一的聚会进行到这儿呢，我得先抽空感谢一下刘莎啊，虽然是抽空，但不代表不重要，很重要，因为我放在最开始了，就是在这个暑假让我有机会去阅读一些可能在我的日常阅读书目中已经不再出现的，包括儿童的绘本，甚至是讲儿童内心世界的文学作品。一开始呢，我觉得对我来讲这将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因为它字少。作为一个大人，作为一个成年人啊，是不是大人不知道，反正我已经按照生理标准是成年人，那我会觉得说平时阅读的书都是大量文字大信息量的，那我终于有机会可以阅读一些信息量少的文字。那在阅读的时候，我有一个让我自己讶异的发现，我发现当文字量减少的时候啊，所以我们大人追求的干货和信息量减少的时候，另外一种干货变多了，就是思考。 嗯， 那你突然发现它给你营造了一个空间。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儿童绘本它有个特点啊，它的刺激更多的是直觉性的刺激，比如说颜色的刺激，形状的刺激。 它可能几页图就一两句两三句话，但恰恰是在这些综合刺激的配合下，文字有了一种特别的生命力，它有了一种渗透力。这平时可能你一目十行，现在你十目就看一行字，那这时候你内心就开始跟这一句话发生了一些化学反应，哎，你发现文字和以前的感觉不一样了。 哎，王明博士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上学的时候，尤其是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啊，的一个悖论，老师老在课堂上说，你们大家不要低头记笔记，你们得听明白我讲了什么。 嗯， 你们听明白了以后，你们好会了这知识啊，但是绝大部分同学还在那低头记笔记，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不记这笔记啊，老师讲完了以后特别容易忘你明白的道理。可是你不把这个题怎么答，这个过程你写下来的话，你考试的时候你考不了那个适当的分，能够让家长满意的分啊。所以就变成老师在上面说，你们不要记笔记，使劲敲黑板，然后同学们就在下面低头的埋头的记笔记。我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所以汪斌博士，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事情啊，你说虽然字少大家可以去思考，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很多家长可能看完之后啊，说这有什么可思考的，这五味太郎他是不是教育有问题，什么叫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就是孩子有问题，大人的问题就是没使劲督促这孩子让他好好学。 这可能是很多家长最害怕得到的批评，就是你没有尽力，你没有尽职，没有尽力尽职干什么呢？去教化你的孩子，约束你的孩子，去训练你的孩子。哎，刚才刘莎说到了记笔记啊，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位绘本作家，其实在我的心中啊，阅读完他的这本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之后呢，我觉得他已经不是一个绘本大师那么简单了，他也是个儿童心理的大师。他也讲到了，因为他写绘本画绘本就一定会钻到儿童的内心去理解和体谅他们，这个时候他对儿童有很多特别深刻的洞见。他讲到了有一次他在分享会的时候啊，讲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做笔记，他就跟大家说，你们不用记笔记啊，认真听就行了，好好听，不用记那么多的东西。后来他无奈地发现了一件事情，就连这句话都被那个记笔记的人记下来了，就是认真听，不要记那么多笔记。就那个记笔记的人已经成为一个习惯，就是不要遗漏大师说的任何一句话。但是我们真的发现很多大师他最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下你有没有安住。那实际上刚才刘莎说到了我们介绍的这本书的题目啊，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这里面很多的问题其实聚焦在孩子是活当下的，但大人呢永远是想到了未来。 哎，我们刚才既然跟大家分享啊，这样的来自五味太郎的两本书，今天呢是要谈到五味太郎的十二生肖绘本以及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我想王明博士，说到了五味太郎，他是日本著名的绘画大师，可能呢五味太郎的很多的作品我们中国的读者或者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并不是很熟悉，咱们先通过介绍这一套五味太郎十二生肖绘本跟大家来说一说，五味太郎是一位什么样的绘画大师，我们来谈他的用色呀，我们来谈他的这些构图呀，还有呢其实特别逗啊，大家如果看这个十二生肖绘本，按道理说那十二生肖绘本我们想的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可是在这个十二生肖里面啊，这十二生肖它能坐公共汽车，然后能去钓鱼，还能坐火车，总之吧这里面的内容特别丰富。我们先了解过他的绘本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谈到的五味太郎的这一本，这应该是字儿书，就是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先跟小朋友一起聊聊，其实现在都是亲子阅读，我们讲这本书啊，十二生肖绘本也是告诉我，如果家长朋友想跟孩子一起阅读这本书，您从哪儿来讲重点？当然你可千万别跟孩子说你别记笔记你听我讲。 我觉得你安排这个顺序特别好，也符合儿童的认知啊。我们先从最直观的看图开始，再讲文字和道理的部分。说到五味太郎，很多人可能会很好奇，包括我在内啊，就好奇这个名字，这是真的他本名吗？还是为了画绘本亲近孩子起了个名字？因为我老觉得像一个卡通人物，特别是像某些食品的代言人，五味就是五种味道那两个字，五味太郎我们都知道这个男孩子的意思。我还看到了这本书的译者原渡镜子啊，他也是一位日籍人士，但是应该是在国内生活很多年，中文说的非常溜啊。 哎，对， 他就说五味呢是他的姓，在日语当中呢，他的发音呢就跟垃圾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啊，如果人们喊他的名字啊，如果用日语来喊五味这两个字的时候，就跟喊垃圾垃圾是一样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太郎就是 五味家的男孩子，所以是五味太郎。说到这个名字，说到这个垃圾，虽然这个姓并不是五味太郎先生自己选的，但是我会觉得他的绘本中的很多内容啊，可能大人看了会觉得是垃圾。这个垃圾是指和我们的主流教育，我们主流对孩子的训练的习惯性的模式是相反的，但这些垃圾在孩子眼中恰恰是珍宝。这可能就是大人和孩子对世界的不同认知，大人都会觉得那个那么脏你玩什么，但对孩子来讲那可能就是世界上最迷人的玩具啊。 哎，我们刚才说到了五味太郎这个姓啊，其实在中国就是很多朋友啊特别羡慕，比如西门吹雪， 觉得府姓特别酷。 对，比如说什么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呼延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甚至很多朋友他原本是单一的姓，在现在不是报道了吗？有一些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到公安局去办这个姓名的这样的一个手续，注册的手续，然后人家特别要求说你这个孩子的名字不能超过五个字，就其实原本他是单姓，然后单姓的名字还超过五个字，大家想想他得叫什么？他也叫汪星期八， 特别有创意， 或者说刘万等等的，还特别强调现在给孩子这个名字啊，不能够起英文字母，必须得是中文，然后不能超过五个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这样。那么日本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国家，刚才说到了五味太郎这个姓和日本的垃圾相同，其实那个时候在很久的时候啊，日本人是没有姓的，后来呢就公布了法律，说大家现在社会都越来越进步了，你们不能没姓，比如你住山下的，你就可以叫山下你住在这个山口的，大家知道山口百惠吧，大家知道三浦友和吧，它其实和很多的地理位置啊或者和什么有关系，所以很传统的一个名字，然后呢他画了很现代的这个绘本， 非常现代。 对，而且大家如果有印象啊，会想到在中古时候，其实不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前的日本，对于孩子的教育啊一直都非常的严格的。而五味太郎的这个套绘本，我觉得如果日本人看了，其实他们也不见得能够接受。你信不信王明博士？ 我相信应该他的绘本因为极富创意啊，他是日本可以说提起绘本界最有创意的绘本作家，所以相信这种有创意的东西可能并不是人人都会买单或者人人都会喜欢，但恰恰是因为这种，我会觉得虽然他已经是70后，这个70后是指今年都70多岁了， 对， 但是他对生活的这种探索啊，包括他对生活好奇的眼光，绝对是超越了很多大人既定的思维模式。所以我觉得不被人全所有人喜欢一定是一件坏事吗？不一定。你看在这个十二生肖绘本中呢，就专门讲到了这个问题啊，讲这本是讲蛇，属蛇的，不知道有朋友是不是属蛇的哈？这个蛇的这一本绘本呢叫小蛇有魅力。哎，他们这个绘本的风格是什么样呢？我很难用语言直接的描述，如果让我找一个最接近的类比，就是我们小时候啊，我不知道流沙小时候有没有上手工课，有没有做过撕纸画，就是把不同颜色的纸片纯是用手撕成形状然后拼在一起。 哎呦，我还真没做过撕纸画，但是做过贴纸画，都是已经准备好了的这图片，然后呢有彩纸，然后自己在那个纸上啊画出来图像，然后把这个剪下来然后再贴上。但是我觉得这个撕纸画可能比我们那剪的更高超，因为它不齐啊，它 不齐，所以就有了童趣，也有手工的质感。那五味太郎的画作也是这样，鲜艳明亮，饱和度很高，他特别喜欢用一些暖色的色调，而且他这个卡通形象的设计我会觉得脑洞很大，当然这个用语言真的是太贫乏了。 就是我告诉大家吧，这本十二生肖当中小蛇有魅力，大家你知道这个里面的蛇像什么吗？就是像蚯蚓，然后一节一节的，因为它中间被五味太郎用饱和度特别高的啊这个颜色呢给勾勒出来不同的一段一段的。另外它有一个特别圆的头，那头圆到什么程度啊，大家见过没见过圆规画出来的圆，它就像圆规画出来那么圆的圆。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五味太郎是日本著名的绘画大师，他的绘本题材广泛，选取孩子生活当中的场景非常多，在绘本当中融入很多生活中的小知识， 让孩子在游戏中认知体验阅读的乐趣。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五味太郎专辑，五味太郎十二生肖绘本，以及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五味太郎十二生肖绘本，这是贴近儿童的十二生肖故事。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这说的是没有问题孩子，只有问题大人。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冰博士，今天汪冰博士和小朋友大朋友一起谈谈心。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呢汪冰博士和大朋友和小朋友啊来谈谈心。前面我们说到了，今天呢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五味太郎的作品，带来了他最最有名的绘本，然后他很多绘本都有名啊，就是他的绘本非常有名，因为他被称作日本的绘画大师。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五味太郎十二生肖绘本，这是画画的一本书啊，然后上面还有好多的内容，是一本绘本，另外还有一本字儿多的书，就是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可能一听了这个书名以后，大朋友们就知道跟汪冰博士好好谈了谈谈心了。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本小蛇有魅力，刘莎已经很生动的言讲了一下这条蛇啊，这条蛇也很生动，但是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我感触尤为深刻啊，这里面就讲到了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包括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你看这个绘本中呢总是出现一条蛇，这个蛇呢有时候是躺着，有时候是直立起来，有时候是吊在一个杆子上， 对，它在玩单杠， 对，有时候是卷在一个单杠上， 嗯， 但是无论它做什么样的动作，保持什么样的形象，总有人说它，比如说有人就说 怎么看都是一副不正经的样子， 有人就评论这只蛇说无论什么事情啊都没有自己的主见，诸如此类，总是被这样说。你吃的东西对吗？你该吃这个吗？诸如此类，总是被这样说。怎么看你都是一副不正经的样子，诸如此类，总是被这样说。你这家伙好矮呀，因为那个蛇平躺在地上的时候确实很矮啊，诸如此类，总是被这样说。 还有你这家伙太高了，真不是什么好事，这时候是因为这条蛇它站起来了。 对，当它直立起来的时候啊，当它挂在这个单杠上的时候啊，被可能是一只小猴子说，哎呀你这家伙没什么表演才能啊，只会这样。所以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姿势，总有人说他，而且做出的都是负面的评价，然后包括有人积极的评价，也是那种不要放弃哦，要加油哦，这类的类似说教的，并不能够体会小蛇内心的喊口号式的鼓励。 只能说小蛇小蛇真是自己家的孩子，所有的赞扬都留给了别人家的孩子。 还有人是关心他的，但是说法是，小心点啊，别被捉着。这可能也是我们在和孩子交往中经常做的啊，有一些那种过于积极的鼓励，还有就是恐吓式的教化，比如说你这样做你肯定会失败，或者说你这样做太出位了等等等等啊。但是这个最后呢，小蛇表态了，无论你说什么，这个蛇都不在乎，全都不在乎。他说这个结论太神奇了啊，总是被说来说去都是因为我太有魅力了。也就是说，当你是一个特别的人的时候，你一定会被说，你被说不是你的错，那恰恰相反，可能是体现了那些说你的人，他们并不知道如何欣赏你，或者说他们害怕一个独特的你。听到这儿，有没有大家发现，其实这根本不是仅仅为孩子准备的一个绘本，因为人言可畏这件事情，随着我们的长大，可能会越来越发现别人对我们的眼光影响了我们该如何作为。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去适应别人眼光的时候，你永远不对，因为每一个人评判标准都不一样。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样的一本绘本啊，真的不仅仅是给孩子看的，大人看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刚才汪冰博士是谈到了，如果作为成年人，那么如果你想做独特的你自己啊，其实在你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会受到很多的不论是坏心眼的啊，这种非议也好，还是说带着善意的劝告也好，总之会让你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你自己。但是如果是小朋友看《小蛇有魅力》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会说，诶，这小蛇特别像我们班的那谁那谁那谁那谁，就是别的老师说你怎么穿鞋穿了一只绿的穿了一只黄的来呢，你这样好看吗？然后或者老师跟那个同学说，诶，你怎么今儿吃饭你只喝汤你不吃 干的呀，这样做对吗？但是可能有的同学会说，说哎，一只黄一只绿有什么的，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会说我今天就只想喝汤，不想吃饭，不想吃菜。其实很多小朋友是非常自信的， 他们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且他们天生是自己带信息的。我们在上周介绍儿童文学时就说过啊，如果孩子不是带着不同于大人的好奇，不同于大人的质疑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怎么会变好呢？那等于全部被功利的、利欲熏心的、被教条所束缚的大人管理的世界只会照着某种样子进行下去，恰恰是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给社会注入了新的希望。但是千万别把希望在小的时候就掐死，就告诉这孩子你怎么和别人想的不一样，这难道不是最值得宝贵和珍惜的部分吗？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必须要讲一个关于作者个人生活的八卦，这个在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中有提到，但是我想了解更多的细节，希望有机会能查到。就是五味太郎，我们都知道，从这本书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挺敢于去做自己的人啊。他之前其实是做设计工作的，27岁开始画绘本。他不光自己呢敢于做自己，我们都在想，那他在生活当中，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他是如何处理自己和孩子的问题的？他的两个女儿啊，都是中学就辍学了。 我们来听一听。 一个可能最早的，我记得还是初二吧。可能还有一个是高中，反正都很早就辍学了。 王明博士，你看你是学霸，然后你讲了一个家里面有两个辍学女儿的这个先生的绘本，然后你知道不知道，可能有一些在听你节目的家长朋友现在都已经开始纠结了，说这边俩退学的，这边是汪斌啊博士这个学霸讲的这个内容，说这汪明博士明显的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然你也辍学。 我考了这么多的学，上了这么多的学之后，我可能经常会幻想另外一种人生， 就 不上学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当然可能就有很多朋友像刘莎说的，我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我在说这个可能就没有说服力了。但是我们的绘本作者啊，五味太郎先生， 他两个女儿辍学以后， 两个女儿辍学了，虽然他没有过多的介绍女儿辍学以后做了什么，但是有很多的细节啊，我们通过周边的渠道可以了解到。比如说他的一个女儿在初中辍学之后呢，还经常骑着单车在学校周围附近出现，比如说去买面包什么之类的，然后满面都是笑容，非常喜悦。老师就觉得你孩子不上学可以，你不上学还在外面那么开心的溜达，这对教室里的孩子们，他们情何以堪呢？这简直是一种不良的示范和影响啊！ 所以刚才也说到了，五味太郎的很多做法可能真的是不被日本的很多家长能够接受或者理解。 对，我相信在我们这儿也会觉得他太前卫了。但是虽然五味太郎没有把全部细节告诉我们，不过他告诉我们的结果就是他两个女儿现在非常乐观的生活着，有非常积极的生活态度。也就是说，学校教育停止的那一刻未必是教育停止的那一刻，也未必是学习和成长停止的那一刻。我相信他们有自己的方式去学习和成长，当然这可能也有赖于社会规则的演进。比如说如果我们高学历挤破头的去应聘工作，很多学历稍差的人就因为学历被挡在门外的话，这可能确实也是一个社会现实。 但是有一点啊，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五味太郎他有两个辍学的女儿，但是他的两个女儿的爸爸是五味太郎。就像五味太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二本说，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我想呢，不论是在哪一个国家或者在什么样的社会，如果有一个特别正确的家长，我们并不是说要强调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确定无疑的是，如果家长能够带给孩子正确的比如我们现在老说三观啊，三观要正确，然后能让孩子正确的了解自己啊，能够感知这个世界，那么孩子不论是做什么样的工作，不论是像汪明博士一样成为学霸也好，还是像他的两个女儿辍学也好，我想当一个自己能够认可的人，这可能才是我们人类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从我们摆脱了和动物一样的很多属性之后，我们人类的一个追求吧。我在这个暑期其实看了很多的书，也听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教诲也好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课，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我要在今天节目我们这个时段结束的时候啊，跟大家来分享。我看到那段话的全文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之所以进步，是因为孩子们不听爸妈的话。 五味太郎先生一定很高兴你用这个作为上半段的总结，但我想就像刘莎刚才说的一样，五味太郎传递了一个观念，你很珍贵， 你很独特。告诉一个孩子不要放弃自己，不要放弃生命，我觉得可能在任何挫折面前他都会变得更乐观更勇敢，这可能比学习到具体的知识对他的人生来讲更重要。 没错，汪明博士刚才谈到的一点其实也特别想跟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孩子的智商可能呢，有的人100、180、190、200，那毕竟那是极少数的，而大多数的人都像我们一样是普通人，我们的智商应该在100左右。可是呢，我们能够调整的呢是我们的心胸，是我们的见识，是我们的格局。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呢，通过汪明博士跟家长苦口婆心的各种的念叨，希望孩子能够过一个既快乐又充实的暑期啊，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找到自己为什么而生活，或者我们人类为什么而生存。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是五味太郎专辑，带来两套书，一套呢是五味太郎十二生肖绘本，另外一本啊，这是单本的，是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 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五味太郎是日本著名的绘画大师，他的绘本题材广泛，选取孩子生活当中的场景非常多，在绘本当中融入很多生活中的小知识，让孩子在游戏中认知体验阅读的乐趣。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五味太郎专辑，五味太郎十二生肖绘本，以及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五味太郎十二生肖绘本，这是贴近儿童的十二生肖故事。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这说的是没有问题孩子，只有问题大人。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冰博士，今天汪冰博士和小朋友大朋友一起谈谈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呢是著名学者，也是一位书评人啊，王冰博士，和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谈谈心。我们谈的是什么呢？谈的是五味太郎的作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分享的是两套书，一套呢叫做五味太郎十二生肖绘本，另外一本呢是单本的，这是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汪冰博士跟大家分享过了啊，这五味太郎十二生肖绘本当中的一本，说到这小蛇有魅力，总之这有魅力小蛇就是他不论干什么别人都能挑出毛病来。 哎，但是小蛇啊并没有被大家的反馈所击中，而且他变得更强大了。有人议论我，说明我是关注的焦点，有人在乎我，有人看重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被嫉妒，这件事情啊，也证明你真的做出点什么。如果你无论做什么都从来没有人说过任何话，那可能也证明你对谁都无足轻重，或者你也没有真正做过忠于自己内心的事情，或者说你没有过上属于你独特的人生。说到这个绘本小蛇有魅力啊，其实不光是这一本，这十二本绘本呢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仅能读啊，还可以动手。它在每一个绘本中呢都加了一个，就是我们小时候做手工的啊，那种像纸模型一样可以剪下来去拼接。这也给这个绘本呢更多的玩法。比如说如果你是属蛇的小朋友，你也可以把这条蛇剪下来 特别长，大家注意 然后和用这个模型啊来讲述关于属蛇的小朋友的故事，可以对话啊。在这套绘本中我觉得特别棒的是他给了一个导读的小册子，因为其实很多家长拿到绘本就觉得拿到绘本就给孩子看就好了，有时候就是念文字，对不对？还有什么可以玩的部分，这里边还有亲子活动的设计方案，让一个绘本呢充分发挥它的价值。其实很多家长不太知道拿到绘本怎么作为媒介，妈妈去念这个五味太郎先生他的观点挺先锋的哈，当然也让很多人深受打击。比如他就说他特别反感啊阿姨讲故事这种方式，然后觉得这个绘本就是属于儿童的，阿姨讲就成阿姨的故事的版本了，这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引导。而且他会觉得这个阿姨讲故事啊有时候过于规矩， 对 啊，过于按照书中的内容。但是他观察有的时候爸爸讲故事啊就可能插科打诨，按照妈妈的话说可能是胡说八道，是不是不在点上。但是这种不在点呢给了孩子很多想象力的空间。比如五味太郎就说过，他说有一个孩子在描述自己走了一天走得很累的时候，他就说自己的脚像可乐一样，像汽水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汽水就冒泡，整个脚都酥了，你知道吗？这可能是大人不会想到的想象，特别是可能很多妈妈讲的时候他会比较 尊重这个原著啊，希望这个绘本的能够原汁原味的传达给孩子，但其实孩子可以去玩这个绘本啊，他怎么玩都可以，按照他的想象力二次创造，甚至在上面再涂鸦，我觉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这才是发挥一个所谓教育或者是影响的媒介最大功效的方式。 哎，也就是说让孩子啊不按照妈妈讲故事的那样的方式去看这套十二生肖绘本，孩子呢会看出自己眼睛里的故事。因为如果一旦按着妈妈讲的那故事听多了以后，孩子就都听爸妈的话了，这个世界也就没有前进的动力。 对，比如说五味太郎，我觉得从小这一定是按照老师来讲，这就是一个刺儿头啊，这个孩子。他讲到了一篇我们小时候的课文，我不知道现在孩子还学不学，在他的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中就讲到了一碗阳春面的故事 啊、 哦嗯、他说你看这个，首先呢，如果这三等于是一个妈妈两个孩子，我记得哥哥和弟弟啊、嗯、他们进去吃面，如果要是觉得这个店主对他们真的非常好呢，他们是不是应该三个人依次进去，这样就不用一次占三个位子啊、这样给人商家空出两个位子。然后他还很好奇说，三个人去吃面啊，那这个一碗汤怎么均匀分成三份的？他很，总之你就发现他这个点就是，你告诉我什么我就质疑什么啊、你说怎么样我就想想，换一个方向想是不是可以。当然可能有一些大人就会觉得你这不是找茬吗？但是不是这样的找茬，恰恰是不管是好奇心，我们科学的质疑精神，以及新的创意的来源，恰恰是在质疑既有的东西上，但恰恰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觉得我们要听话，听话是乖孩子。 哎，今天呢我们谈到的这两本五味太郎的作品啊，其实还有一点一定要跟家长朋友一起来分享，这也就到了汪冰博士的专业时间了，大家来注意听。我们刚才说到的以十二生肖绘本为例谈到的小蛇有魅力啊，大家注意，如果这样的一本书呢是特别小的小朋友看了，那么在孩子的不同的时期，其实对于他们接受啊这个世界有不同的阶段。特别小的孩子0到3岁，汪冰博士应该是孩子认识自己的，然后到3到6岁啊，这孩子呢就知道这个社会是有规矩的，要和社会融入进去，然后之后呢就是从上小学一直到青春期，就是慢慢的、啊、变成大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小蛇有魅力给小朋友看和给成年人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他更应该接受的是不论是什么样的小蛇，他都是有魅力的，家长朋友都会你其实往深里说啊，就是不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家长都会爱你，这是我们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教大家，或者说教孩子啊、来了解的。那个时候要更多的把真善美带给孩子。然后之后呢，如果是3到6岁的小朋友去看啊，这个小蛇有魅力就应该知道啊，你要跟别人去相处了，你要知道这社会的边界的时候，别人说什么不见得都是真的，别人说你长、你不见得就长，别人说你短你也不见得就短。 这个要有自己的评判体系啊、这说到跟别人相处呢，我就要举手抢答一下了。这个十二绘本中呢，有一绘本和我有关，叫小马的旅程。因为我是属马的，实际上这是我的第一个拿起的绘本。我为什么又看了小蛇的呢？因为在之前的几十年，我一直误认为我自己是属蛇的。对于中国的属相有两种算法，有人是从过年开始，其实应该是从立春开始。 对， 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属马的，所以就拿起了这本叫《小马的旅程》。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是，它真的就像刘莎刚才讲到的，在不同年龄你读到的完全不一样啊。这匹小马呢，长得也非常的清奇，有点像什么呢？它的这个马的身体像平衡木啊，非常的细长。这个像平衡木一样的身体呢，是有原因的。一开始呢，就以第一人称说话了。我踏上旅程，哒哒哒哒，这就是马蹄子踏步的声音啊。然后他说，旅程的本质是什么？要独自一人，哒哒哒哒。很简单啊，旅程的本质就是要独自一人，哒哒哒哒。但是，有个旅伴也是好的，哒哒哒哒。这个时候呢，他的背上啊就骑了一个人啊，这是他的旅伴。然后呢，后边他就遇上了各种各样的旅伴，比如说小鸟，哎，有这样的旅伴也挺不错的。那还有鳄鱼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说如果演技太差那就无趣了，是不是？我理解啊，鳄鱼没什么表情啊，永远是酷酷的样子。他还说呢，遇到着急的事情要懂得拒绝啊。他的背上有一个卡车，他驮着这个卡车很重啊、然后他的背上还驮了两个小人，两个小人在拿着日本的武士刀在打架。哎，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哒哒哒哒哒哒，他继续向前。然后他的背上还有两波小朋友， 在拔河，一波小朋友站在他的背上，另外一波小朋友站在他脖长长的脖颈上，他低着头啊，看来也很沉，热热闹闹的也挺不错。总之上面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形象出现在他的马背上，然后呢还有一团我也看不清啊，怪物看着很沉， 像是一大海绵的感觉。 对，他说我并不想发牢骚，但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旅伴，哒哒哒哒，然后出现了另外两个字，呼哧呼哧，就是驮得很沉，对不对？在旅程中呢，他能看到落日，然后他又会心心念念的期盼明天又会遇上什么样的旅伴呢，哒哒哒哒。哎呀，其实看到这儿，我想这不就是，如果按我一个人到中年的人来看，这不就是人生的本质吗？你会遇上喜欢的旅伴，也会遇上不喜欢的旅伴，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只是旅伴，你终究还是一个人，哒哒哒哒哒哒的向前。所以孤独是个本质啊，这书讲的真的是太深了，就是我们始终是一个人，如果有朋友非常好，如果周围出现了一些你不喜欢的又不能选择的人，那也没关系，这依然是人生的一部分，请保持希望，不知道明天太阳出来，你也许又会遇上不一样的旅伴。 刚才我们跟大家谈到的今天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五味太郎的专辑，可以说前部分啊，我们谈的是小朋友的成长，从你刚刚来到这个地球上，从你有亲人开始到你变成大人，那么前半部分说到的就是五味太郎的十二生肖绘本，而后半部分作为大人，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把我们认为的正确的一些感受带给孩子，这就要说到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了。王明博士，说到这个话题啊，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从心理学专业角度来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句话，很多大人很多大朋友其实听了这个书名心里面可不乐意了。 嗯，凭什么说我有问题啊，我对孩子这么尽心啊，该报的班一个都没少，该花的钱一个子儿也没省，是不是，家里钱全花在孩子身上，怎么我有问题啊，明明是你们有问题，再把大人往死里逼嘛，是不是，这已经是为了小升初上幼儿园上学操碎了心。对，我相信每个大人都是非常尽心的想为孩子好，但是就像这个书里所讲的核心的观点，有没有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包括对问题的认知是不是像大人认为的那一样就一定是个问题。我举个例子啊，在前面有一章叫早已精疲力尽的大人中呢，他说五味太郎说，我有个朋友啊也是绘本作家，他从小呢就喜欢由着自己的性子，由着性子的时候他是什么表现呢，就是一个人玩，如今呢也是一个人生活，但是呢他就向维太郎吐槽，小时候啊他想一个人玩困难重重，为什么呢，当他一个人在沙坑玩的时候，每次老师都过来劝他去和大家一起玩吧，没办法啊，他只能和大家一起去玩，因为老师觉得一个人玩的孩子肯定不开心，肯定是自闭的，以后这个怎么混社会啊。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自己跑到另外一个沙坑，因为他还是更喜欢自己玩，反复几次之后呢，老师也很无奈，老师想出了一个奇招，把其他孩子引到他这个沙坑来，你知道吗，这可能真的从小就内向的朋友听完了，那就是灾难来了，你知道吗，我躲还躲不及啊，灾难奔向了我。发生这样的事情，五味太郎觉得很理解啊，老师只看到了他一个人玩，却不知道他真实的想法，他们觉得一个人玩可能就是一个人会孤独，这就是问题。诶，这可能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回应了刘莎刚才问的，就是大人为什么有问题，因为我们眼中的问题在孩子来讲，这可能是他天性的一部分，我们对问题的界定往往决定了我们会如何对孩子，也让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最终成了严重的问题。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五味太郎是日本著名的绘画大师，他的绘本题材广泛，选取孩子生活当中的场景非常多，在绘本当中融入很多生活中的小知识，让孩子在游戏中认知体验阅读的乐趣。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五味太郎专辑， 五味太郎十二生肖绘本以及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五味太郎十二生肖绘本，这是贴近儿童的十二生肖故事。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这说的是没有问题孩子，只有问题大人。本期节目嘉宾学者书评人汪斌博士，今天汪斌博士和小朋友大朋友一起谈谈心。哎，汪斌博士前面呢是跟家长朋友一起分享了，还有收音机前有没有小朋友，我们一起分享了五味太郎的十二生肖绘本。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重点要谈的就是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我们刚才说到了为什么这本书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特别鲜明的观点，汪斌博士心理学专家跟我们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我觉得有很多的例子，可能因为他是日本人嘛，我们的国情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接受的教育啊或者是法律法规不尽相同，我们也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一边分享那么五味太郎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建议家长这么做，然后再找一些适合我们的家长朋友呢能够酌情处理啊或者安排的这个桥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者我们一起来给家长出主意。总之吧，真的还是刚才那句话，希望这个暑假家长们有收获，孩子们也有收获。 嗯，说到这个暑假呢，我相信很多家长最担心的两件事情就是孩子要不沉迷于动漫，要不沉迷于电子游戏。 嗯， 这也是很多家长觉得没办法，因为他没有时间陪孩子，也不可能时时都在孩子的身边，甚至有的时候确实这两样东西可以让孩子迅速镇静下来，就是给他找点事儿干啊。但是我们又很害怕 这个词用的太好了，镇静下来，迅速。 那这里边呢，五味太郎并没有回避这两件事情，因为他自己也是绘本作家嘛。他说整天看动漫的人呢，常被大人叫做动漫痴，这个痴迷的痴也是痴呆的痴，大概是因为动漫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人们从来不说天文观测痴、文学痴，如果动漫痴因为整天一边看动漫一边坏笑让人觉得不舒服，那么爱好观测天文星象的人整天待在狭小的空间里，一边吃着杯装方便面一边盯着望远镜看，脸上还时不时浮现出恍惚的笑意啊，这个是不是也让人觉得很怪异呢？但是说到天文学好像就非常高端了啊，而且似乎提到星星是很浪漫也就没什么问题了。所以他说到这个对动漫的歧视的问题，我相信动漫的内容对孩子来讲可能是需要选择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要从一竿子打死的这个角度就认为动漫吃就一定是不好呢？这个五味太郎就说了他自己观点，下面说的是电子游戏啊。孩子整天玩电子游戏是因为没有找到比电子游戏更吸引他的东西，如果一个孩子因为痴迷电子游戏能一直不吃饭不洗澡也不去学校，只靠啃压缩饼干就能满足的话，那他的人生还称得上相当充实呢。可惜几乎没有人会这样想，实际上只是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暂且把电子游戏当作消遣而已。我自己也曾在人生的某个时期沉溺于麻将牌。诶，说到这儿呢，我想他点中了一个核心呢，就是如果你能给你的孩子找到更有趣的事情，或者说更有存在感更有价值感对他来讲更有意义的事情，他可能至少会花一部分看动漫和打电动的游戏去做这些事情。但我没有办法找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一直抱怨都是孩子的问题。这里边又涉及到了他讲到这个成瘾性行为啊，大人很喜欢鼓励孩子做另外一些成瘾，比如学习成瘾，是不是？因为会觉得这对考试有好处。他提到了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戳穿啊。 嗯， 大家都希望孩子做义工、做慈善，就是去助人。 嗯， 可是如果谁家的孩子真的迷上了做义工啊，不去上学，不回家，也不和同学玩，父母就开始担心了。比如说，如果有个孩子整天戴着手套，拿着捡垃圾的长夹子，到处去捡垃圾，也不出去玩，到处去提醒行人不要乱扔烟头，不要乱扔垃圾，孩子的父母肯定会特别的不安，担心孩子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专业捡垃圾的人。其实按照五味太郎的观点，父母都很短视，孩子的专注力应该得到认可，而且呢，这个专注于捡垃圾的孩子未来成为清洁专家的概率是很低的，他只不过在这个成长阶段对这件事情极为好奇，极为成瘾和执迷，未来呢，他这种专注劲儿和执着劲儿有可能转移到他任何感兴趣的领域，甚至可以组建团队一起来做一件他喜欢的事情。孩子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家长是不应该过分的干涉的。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五味太郎在证明一件事情啊，就给大人打脸。 那你既希望孩子专注投入，你又不希望他专注投入，为什么？因为你只希望他专注投入在你希望他专注的事情上，但这是不是对孩子来讲是一件可以达成的事情呢？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啊，违拗孩子天性的事情经常起到的是反作用。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不节制，但是要顺势而为。 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本书是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除了在这本书当中啊，谈到了很多啊关于小朋友的一些心理话、一些想法以外，这本书我特别建议很多的大人都去读一读。当你看到大人精疲力尽的时候，可能你也会体会到啊，如果在孩子还是孩子的时候，你强迫孩子干这些大人的事情，孩子可能连个欢乐的童年都没有了。在这本书当中，五味太郎说到了大人都有哪些精疲力尽的事情呢？比如说，也许是因为人类已经拥有四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了，或者说经过35万年的生物进化，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了。每当我读世界历史和日本历史的时候，似乎都能感受到这种状态。所以人们都很懈怠啊，生出想要逃避的想法也是无可奈何的。这说的是大家不愿意读特别严肃的书。再来说一说，看看那些话剧就能明白，在莎士比亚时代，人类就已经很困顿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尔王、麦克白，这些话剧情节当中的人际关系相当复杂和令人厌恶。日本江户时代的近松门、左卫门，还有捷克的卡夫卡都是如此。他们活得太累了，但又不得不拼命的努力的活着，确实有的时候画技看起来也挺累的。总之啊，因为父母都已经活得精疲力尽，所以他们对于孩子的事情总是采取一种帮他定了的态度。比如母亲因为自己恋爱的时候情感多纠结，心路坎坷，就不想让女儿去体验这种痛苦。父亲呢，则是因为考试曾经吃过很多苦头，就把孩子弄进私立学校。因为大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已经身心俱疲，所以没有心力去顾及细微之处，只会和孩子说，总之要和大家友好的相处啊，你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人生就会很顺利。我认为现今社会，这些都是自己的精力越来越差的大人们在教育孩子。大人们真的精疲力尽了。 看完这个书，大人自信受到了10000点伤害啊。说到大人和孩子的关系，我不得不提到书中的51页所讲的内容，我觉得也是书中的一个重要的精华点，分享给各位家长。当然也希望你们能够和孩子的互动中真的实践这一点。这里边讲到了说孩子不吃胡萝卜这件事情啊，其实这可以衍生到孩子不愿意做任何大人想让他们做的事情。那五味太郎就说啊，对孩子来讲，不喜欢吃胡萝卜拨到一边不可以吗？不吃胡萝卜会死吗？他说如果大人啊能够允许孩子有一些小小的这种违规的行为，并且和孩子站到一起，孩子会觉得不孤独，甚至吃下胡萝卜也不会觉得那么难受。他说哪怕大人说一句没关系，吃了胡萝卜不是也死不了吗，用一种黑道的语气啊，他说用黑道的语气也会收到意外的效果。但是父母希望孩子是懂事听话的，家长也需要。这个维太郎还说啊，为什么孩子忘记写作业会被老师骂，老师经常说啊，是为了学生好，为了学生的将来。确实这里边有老师的发心，是希望孩子能够按时的交作业，完成他的学习任务。但是这里边也不可否认有一个动机，就是老师不喜欢不听话的孩子，我让你干什么你怎么能不干呢？哎，所以啊，家长和老师都在做一件事情，培养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但是这里边如果我们一味的和孩子站在对立面，就是所有的大人都在一条船上跟孩子说你不听话不懂事，我们不喜欢你，你有问题的话，孩子就没有任何退路和出路了。但是有的孩子会发展出一种技巧叫阳奉阴违，孩子会暂时妥协维持表面的和平，他会琢磨快速写字的方法，如何吃掉或者偷偷扔掉胡萝卜，或者完成作业的妙招，总之就变成了应付了事，完全没有意义，学会了偷梁换柱，学会了作弊，学会了为满足大人的需要浪费大量其实没有意义的时间，最终呢，他无法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渐渐的，这个后果最大的后果是，连自己真正想要什么都已经不知道了。 大家还记得我在节目一开始说到过啊，我当时上学的时候一个悖论，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使劲的说，你们要学会了，不要不停的记笔记，你们要明白了，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把知识学到心里。可是考试的时候呢，如果不把老师在黑板上背书的内容全都一笔不差的写下来的话，又不会得到好成绩。那我们的人生啊，并不仅仅是一场一场的考试。刚才谈到的五味太郎的两本书，不论是十二生肖绘本也好，还是孩子没问题大有问题，其实中心的是希望大人能够在心里面想清楚，要把你的孩子啊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后你就必然会知道怎么做了。而且大家也不用记笔记，因为十二生肖绘本和大孩子没问题大有问题都是现成的，也没有考试。 当我们能够去理解的时候啊，很多事情才能够真正进入我们的心，变成我们的行动。五味太郎讲了他小时候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啊，其实你记住这个故事你就知道怎么办了。小时候五味太郎的爸爸看到他在做那种同一个汉字啊重复写很多遍的愚蠢作业，这个时候他爸爸就跟他说了一句话，你用复写纸不就能快点了吗？五味太郎是这么评价他的父亲的，父亲毕竟不能在学校时刻陪着我，所以我在学校还是会被打，会被罚站，不过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父亲，所以我才不会觉得那么孤独。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吧，五味太郎为什么有两个辍学的女儿，不论是他和他的女儿都非常的高兴，是因为五味太郎啊有这样的一个爸爸。他的女儿为什么活得会那么自信啊，那么阳光，是因为他们有五味太郎。所以还是那句话，孩子没问题大人有问题，大人要努力把自己的工作来做好，那么你心中就知道啊你应该为什么去付出，你的付出要得到什么。这个时候相信你带给孩子的快乐、自信和勇敢，比孩子从书本和课堂当中学到的那些冷冰冰的字眼儿，自信、快乐、勇敢要重要的多得多得多。 嗯，说到最后呢，我还要强调一遍啊，我们不是鼓励大家都去辍学，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逼迫厌学的孩子去学习，而没有找到适合他的教育路径的时候，不仅让他厌学，更加厌学，还成功的让他开始厌弃生活，厌恶自己，这可能是我们所有人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感谢汪明博士精彩的介绍，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